我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卢广仲在美而美，等他来可就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臂弯。对他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顶台风，小笼包不蒸蒸，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热狗加蛋堡。喂，别再问我你是不是加蛋堡，我叫你是薯饼和大冰奶。当你看我走进来，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吃夜宵。要当个嘻哈对你没在熬夜，你就是偏宵。差不多先生宵夜跟早餐差不多，我们话不多，因为喝醉差不多的干，我不想吃差不多蛋饼和差不多豆浆，我们都吃差不多的凉面味增汤。关于 rock and roll 我不熟，你要我不老，但我有时候也会穿很别的裤裆。便宜星期一到底是哪里便宜了？我是不是穿的 skin 所以便秘呢？其实我从没看过 rocker 在早餐店，那里除了学生我只遇过老饭店。大家带着微笑迎接早安纯之美，但我脸很臭，老板怎么是柳橙汁呢？别再烦恼又吃什么了，睡觉能量卡好啊。偶尔经过早餐店，老板会笑我傻屌。我像阿娇不吃早餐，我好傻好天真，到早上才说晚安咯。是差不多先生，不吃早餐是我的本色，可是说真的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垃圾。不用上班我干嘛早起吃早餐、huh? I got a no job but I still fly。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睡啦睡啦，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睡啦睡啦睡啦， 哎，吃早餐喽！哎，吃早餐喽！哎，快点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喽！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 欢迎回来。 多么有默契的两个主持人。 对，朱古力豆说不吃早餐是不是因为喝了一夜，嗯，喝了一夜不是更应该吃早餐吗？对不对？一般喝到大概三四点的时候一定要吃点东西睡。 因为我今天早上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饺子舅舅越喝越有，是昨天晚上喝的，嗯，然后朱古力豆估计刚看到了，他可能误以为是我刚喝完。不是的， 我 昨天两点多就回家了。 OK， 还挺早的。是吧， 十二点，十二点。没有，我昨天回家很早。我昨天其实就是七点到八点半，到九点左右，然后去 睡了，对吧？ 去去那个一个特别有名的饺子馆儿，嗯，然后叫了四盘饺子， 嗯， 不是我一个人哈，啊，然后喝了一瓶半白酒，嗯，三个人。 OK， 所以北方人冬天要吃饺子这件事儿，其实是有严重的影响到我的生活的啊。 吃饺子很好。 因为昨天我也吃饺子了。 是吗？嗯，你在哪儿吃的？ 就是昨天我们和文芳上完节目以后，然后就去吃饺子。我们去沙县。 嗯。 然后他点了两份蒸饺，两份水饺。 是吗？ 三碗汤 会不会太多？ 一碗。 高尔夫世界冠军吃这么多主食。 一份青菜。 我今天穿的高尔夫。 我发现 我是不是穿岔了？ 今天艺术家来，你穿高尔夫，我也是没明白。昨天那个高尔夫来，你穿低胸， 我穿职业装，谁穿低胸了？他是职业装 okay, 好吗？ 好奇头条号第一条新闻，让我们关注一下内蒙古的阿尔山啊。在内蒙古的阿尔山，其实来到冬天以后，气温已经是来到零下四十度左右。但是在阿尔山有一条非常厉害的河，叫做这个大家称为不动河。那这条河流呢，是因为某种地理的原因，在冬天的时候呢是不会结冰的， 它不会结冰、那水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水草，所以目前也是有很多游客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其实实际上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地热的关系啊，使这条河常年会保持一个能保持液体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大冬天的如果是在大雪景里面看到一个流水淙淙的那种河，我觉得还是挺美的。据说有的地方还冒着热气，是不是？ 对。我们的背景音乐里面有歌对不对？ 没有啊。 你没有听到我们的背景音乐里面有歌吗？ 没有啊。哎，你才像喝多的那个主持人呢。 不是，你推一下那个，你看一下背景音乐是不是有歌。 咱们要公开讨论这什么哪有 那是我幻听了吗？我为什么就会觉得一直有歌？OK， 可以了，可以了。你把它放下来吧。 大家觉得有歌吗？像水水说那样，有听到其他的，比如说轻轻的歌声吗？ 你知道昨天我就是看着看着，就是电视上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放那个《时间旅行者的妻子》那部电影，你有看过吗？ 看过。 你看过是吗？ 没有。 你别哼了好吗？ 你看出来是我哼了。 看出来了。不用听，是看出来的。是看出来的。 这么明显。 很明显，很明显。就是我就昨天看那个电影就几度泪崩。 为什么？ 就是我突然发现好像很多小时候看的电影现在来看好像你才真正的懂得。 真正的懂得是吧？认真的走心走心走心。 对，就真正的懂得他的那个意思。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对。 剧情你要不跟大家讲一下？ 剧情就是有一个女孩，然后她遇到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是一个时空穿越者。然后呢，他会不定时的、不由自主的穿越到不同的时空当中去，然后 不定时的、不由自主的 穿越到别的时空去，对。 说不准这个时候，然后就直接被抽走了。 对、 oh, okay. 然后这个女孩就女主人公就是这个 Claire 知道了，她有可能就是醒来的时候老公在，然后再醒来的时候老公不在了。 对，这 Claire 在六岁的时候就遇到了大概30多岁的这个男人，然后这个男人在30多岁的时候就很喜欢她了，然后呢，就是他就每一次。就他每一次穿越回到这个 Claire 的世界的时候都会见 Claire， 然后后来的时候他们就结婚，然后你听我说，然后就是 Claire 就在他的这个真的时空里面碰到了年轻的这个男人。 哇、哦、 你懂吗？就是还挺浪漫的。就有一天在图书馆，然后他说然后有一个女的突然跑过来跟你说我认识你，但我认识的是更老的你，然后你会娶我。然后这个男生就娶她，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也是时空穿越者，但是后来这个男人死了，就是在他大概40多岁的时候，然后这个男生帮他买了一个500万的彩票，买了一个大房子，然后 国际满分， 就是反正就是真的挺感人的，就是因为这个男人他不停的穿越，然后他每一次穿越他都不能够改变任何事情，就无论他怎么做，就是无论他做什么。这个结果其实都不会改变的，就好像妈妈一定会死，她自己一定会死一样。 好悲伤啊。 就是有很多泪点的一部电影。 所以说你现在在看的话跟你小时候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你刚才说会有不一样的那个理解。 我就终于明白了，就是为什么他们之间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就是演员的那个表情和眼神会表达出一种，比如说这个女人她会表现出等待，然后他会觉得幸福，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的情节你都会觉得你比当时就懂得更透彻了。然后你会懂得怎么去理解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的心情。 好像有的时候就是咱们自己的经验会去决定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不同的心境，然后不同的状态，看到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你现在看到了等待，然后看到了惊喜，可能是因为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情绪也在等待，也期待惊喜。 哇，天哪，好有道理啊。山医生， 你在等。我在等待 等待。 知道你想唱的是哪首歌，很难。 OK， 我们来一首歌曲，然后一会儿回来我们的微微一笑，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金凯欣《右手戒指》。 到处去流浪，右手的戒指在发亮。 春节将至，不知道大家要去哪里玩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告诉我们，你们要去哪里玩？彼得洛夫小狼 Verona， 然后我们的微信直播间看看强子他们有没有来呢？ 好的。 韩敖、严嵩等等等等等等。那根据数据显示，距离过年的这个时候还不到，已经不到两个月左右了啊。然后呢，今年的这个春节有可能还会继续的创造一波新的高峰。那在目的地上，泰国、日本、马尔代夫仍是我们的最爱，包含马尔代夫、巴厘岛、奇港等等的这样的海岛，也是成为大家所青睐的对象。那值得一提的是南极这样一个地方。 哎，你等会儿，在你提南极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咱们那微信直播间的朋友，有一个叫做丁震的朋友。丁震你好，丁震你好，我希望你可以看到这段留言。我非常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你每次的留言都是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就是都是在我第二天才能看到你的留言。 真的吗？我看一眼，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个情况了。就每次我打开然后看今天的留言的时候，这明显就是昨天留的言。 OK。但是我有穿过西服吗？ 还有可，你怎么发生了这种就是对人性的就是探讨的这种无奈的恐慌， 我 深度的疑惑？ 没有，我没有在探讨这个人性的恐怖，我是在探讨他的视力问题。 有可能是看背景， 有可能是背景，对不对？ 背景图，对不对？ 但我觉得你判断力还是对的了。 电话一笑说，昨天还有一个叫吴桐的朋友，咱们的文芳来了之后，他说女嘉宾好美，对，的确是很美的。电话一笑说，珊珊水水早，珊珊酒量不错，水水也喝多了。 没有。 他还提对你刚才讲的那部电影《时空 旅行者的妻子》 Time Traveler's Wife。 Time Traveler's Wife。他说再醒来的时候，老公换人了。 会换成一个更老的人或者更年轻的人。但依旧是她老公。她里面有一个情节很好笑，就是因为她怀孕嘛，然后她怀在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时空穿越者。所以她就流产了两三次。然后呢，她就是真正的这个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 hold 不住这种 对，但她就是真实的这个她结婚的这个人已经30多岁了。然后呢，她老公就去做了一个就是一个不能够让女孩再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然后就回来告诉她，她就很生气，她就觉得说我只是想要一个孩子。然后这个时候，然后她就和就是20多岁的那个年轻的穿越到这个时空的她老公，然后有了孩子。 哇哇，这个姑娘的人生也是很精彩啊。 然后她就跟她30多岁的这个老公说，你不会觉得我是背叛了你，或者说我在就是出轨吧？然后她老公就笑了笑，就是说怎么会？因为都是她自己啊，对不对？然后后来她就有了一个女儿。 啊哇，我好幸福！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我现在在微信直播间发了一个这个图片啊，是我昨天喝酒的图片啊，配文是饺子舅舅越喝越有，是两盘饺子配了一瓶白酒。大家如果昨天吃水饺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吃饺子的图片发给我们。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拜托一下，这事儿虽然是个小事儿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就这么虚荣心这么强的人，马上就是年底了，我们活力982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有一个活动可以领取很多免费的 K 歌券啊，免费的照相券啊，还有红包可以领取，反正福利很多。那具体怎么领取呢？29号下午，12月29号，大家记好喽，下午5点有一个特别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是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那另外最重要的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特别重要，听好啊，真的是不投票就翻脸了啊。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下方菜单栏点击我要投票，将你最喜欢的982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 好， 要最受欢迎主持人了，982。 我要投票了。 自己投自己不好吧？我昨天打开看了之后，我就没好意思投。 哦，真的吗？为什么呀？ 因为我怕后台能看见是自己投的。 不会看不见的，那看 咱们自己的那个微信公众账号，我觉得还是有人能看见。 先把自己投了呗。等一下啊， 我投 一下。 我投你。 哎，为什么他们要用我这张头像？我这张头像一点都不好看啊。 哎， 谁呀？谁用的这张头像啊？ 哎，我要生气了耶。哎，你看看别人的头像，你再看看我，我连脸都看不清好吗？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我看看 他们绝对是他们绝对是故意的。会有人投我才怪嘞。 下了一张这个水水的低着头，嗯，大概脸只有就是小拇指的大。 你看一下我下面的小磊，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的对比。 嗯， 算了，就这样吧。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 就这样， 是不是要赶快去投票啦？ 嗯， 好不好？嗯， 就这样吧。 嗯，就这样吧，放弃了是吗？ 去南极的费用呢？现在其实有一个公司已经是做到了不到5万，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在这个春节有可能会选择去南极。 嗯， 那不知道大家在春节有什么样的旅行打算啊？如果是有旅行打算的话，也不知道您会去哪里呢？那如果是根据这样的预测来说的话，其实国内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嗯， 比如说在东北滑雪，在海南过冬，然后首都北京也将欢迎这个来自各个地方的人啊，我和珊珊也会到时候回家过年。 对，回家过年。 不太会待在北京，所以，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如果过年来北京玩，不失为一个好的打算。 嗯，其实过年的时候北京人真的很少。 对， 嗯， 就大概可能你三十儿在家里过，然后初一上个坟，然后拜个，就是，是吧？你们有这个传统吧？ 初一吗？ 嗯。 没有干过这些。 初一是要去看看老人的 先人的是吧？ 嗯，对对对对， 女孩好像不去。 嗯，然后对对对对对， 嗯， 山东好像是女孩不去的。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 嗯，你也不想参加吧？嗯， 还行还行。 嗯，然后周二可以来北京玩，无所谓了。 嗯 嗯。然后业内人士呢是提醒大家，因为来自这个高峰期的门票的价格，或者是这个交通费用、酒店费用的价格都会上升达到最高峰，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安排，提前做好计划和准备，这样的话免得到时候打了个措手不及。 嗯 嗯，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开始考虑一下你的春节旅行打算。 嗯， 我春节还真的就打算待在家了。 嗯嗯，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没有想。 嗯， 春节远呢，对不对？还有两个月呢。这样吧，这个时段呢，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情好了。就是有那么一个调查是这么说的，不知道大家会说话有多长时间呢？你跟一个人表达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你经常会说大概多久的话？水水，你有这个想法？ 我应该不会超过一分钟。 嗯 嗯， 有一个调查的标题是这样子的：聪明人说话从来不会超过40秒。 嗯 嗯， 那为什么聪明人说话不会超过40秒呢？ 就是啊， 我们一首歌之后，在下一个时段告诉你。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们是微微一笑。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我们去到许多地方》。 嗯。 镇江，再从长春到沈阳，我们虚度许多时光，喝酒唱歌弹吉他，广州上海重庆长沙，香港厦门攀枝花，北方南方黄河到长江，从你的家乡到我的家乡，这一路多漫长，今天明天海角到天边，从黄昏以后到黎明之前，那未来多遥远，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大理昆明和丽江，海威海郑州洛阳，再从杭口到武昌，我们还要去许多地方，乌鲁木齐牧

详细的解释一下。 对，然后比如说你没有听到我讲了一个大型直播节目吗？ 有多大？ 很大。你看我们直播间应该就是普通的直播间的四倍吧？ 对。 灯也是普通的直播间的 N 多倍。对吧？因为别的 经常请来很大咖的那个嘉宾。 对。所以就好厉害，没办法。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翻滚朋友圈当中，接着上一个话题聊啊，说聪明人说话不会超过40秒。 因为最近 我觉得你其实很蠢呢。 对，我还蛮常说话的。 我觉得你说话不到2分钟是下不来的。 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也是挺想来调整一下。对， 好，调整啊，来。 我这不让你说的吗？ 所以为什么 没超过4秒？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有一本书叫做《只是倾听》，它提出了这么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与人谈话其实是分3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你的谈话在点子上，具有相关性和准确性。但是在下意识的情况下呢，会说的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又感到轻松嘛。的确就是这种感觉是很自在的，很惬意的，但是对于听者而言是很枯燥乏味的。那另外一种状况呢，就是你有非常强烈的说话欲，以及你根本就不注意有没有人在听，这是一种状况。那另外一种状况是发生在你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但是意识到要把听者带回到正题上，看上去是在谈话，实际上是在独白。其实这个时候对方已经对你很不耐烦了。 OK。 是不是有这种同感的感觉？我觉得主持人有的时候就会这样。 会有一点。 觉得在聊什么。而自己放空了，然后随便说些有的没的，天南海北的，不着边际的，然后试图把那个话题引回来。 对。是这样的，你刚刚你看你就说了50多秒了。 你故意不打断我啊？ 就是 我是那种眼神在示意你。 是了，是这样的，就是中间我就故意不接话，我就看你怎么办。 你都不知道， 然后 你都不知道我说了什么。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大家就是在我们直播间看我们节目也挺久的了，有没有发现？其实珊珊是一个话不落地的主持人，就珊珊真的特别怕话掉在地上，所以就珊珊一直会不停的接话。所以和你主持节目就是感觉非常的放心。因为话快要掉在地上的时候，你一个箭步就会把它揪起来。所以不要沉默好吗？然后紧接着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如何来调整就是自己在40秒当中的一个表达呢？ 你看你现在是25秒。 对啊， 20秒立刻把话递给对方，这是一件非常好的方式。其实这就是一个模式。你把话头想办法引导倾听者说话。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一个就是比例啊？就如果你把我们两个就主持的节目的这个时长全部加起来，然后把我们俩分别讲话的时长全部都 cut 出去。你觉得你会比我长多少？还是你觉得我比你长？ 我觉得咱俩应该差不多，我可能微微多一点，我觉得顶多是55对45。 你好乐观哦。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微微一笑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你们来那个做个主好不好？来做个裁判。平时你们看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你觉得比如说总语言量，然后我说的时长和水睡的时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我觉得你比我多得多。 我不觉得。 我感觉你比我多得多。 我不觉得。 真的吗？ 我虽然很爱表达，但是你很喜欢插话。 我还喜欢年画嘞，还插画，我喜欢油画、国画、连环画、漫画，就是不喜欢插画。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书当中提出来一个交通灯法则是怎么说的呢？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看到你这个饺子的照片，我突然想说一说，就是那句话，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俗语叫做"好吃不如饺子"，然后 好吃不过饺子， 好吃不过饺子，然后好玩不过什么嘛？然后昨天我看到了一个就是那个表达，就是英语的翻译是 "Dumplings are delicious, I am gorgeous"。你回忆一下， 哦、 就是他在后面加的是什么？ 好可爱， 很可爱的一句话。 其实北方那个好吃不过饺子前头还有一句话，舒服不过躺着。 是吗？ 好吃不过饺子， 是真的是这样的。 对， OK。 交通灯法则关于谈话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则呢？比如说，你谈话的前20秒钟，你面前的灯是绿的。只要你的话和谈话的内容相关，并且顾及到他人，你的听者是会喜欢上你的。但是除非你是个非常有天赋的善谈人士，不然凡是说话超过半分钟，都会让听者觉得唠叨，然后有点令人厌烦。 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是属于很有天赋的那种吧。 可能是吧、嗯、因为我们俩其实真的还挺话痨的、嗯、但是我觉得他的建议是很对了、嗯、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说了就、嗯、就会有人听。 是 祥光变照来了，早上好。嗯，今天他是第二个打招呼的，不知道大家都在干嘛、嗯、周六大家这么堕落吗？ 还没有起床，现在才八点哎。 哦、oh, OK OK 嗯, 嗯， 现在是北京时间8:08，20秒特别在意报时的准确性。嗯，20秒到这个40秒之间，你的灯就是变黄了，你要开始小心，因为人们开始会对你的内容失去兴趣。嗯，40秒之后就是红灯了。 嗯，你不觉得现在大家的速度都很快吗？ 对， 就有的时候快到我觉得有点心慌。嗯，就是你总觉得好像以前吧，大家就是 slow down， 就非常非常的 slow 的时候、嗯，你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么需要在意。嗯，但是现在好像大家都特别在意这件快的事情。嗯，所以就真的是还挺难的。 我要给你看一些特别好玩的东西，我就我们来乐呵一下吧。嗯，咱们就完全不要那个去想这些什么快啊慢的问题。今天是周六、嗯，大家也很 relax， 咱俩就好好 relax， 看一下搞笑野生动物奖的优胜者是谁。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不是一直在 relax 吗？嗯，祥光变照说很喜欢看你们的节目，你们聊得很嗨。嗯，我们确实还挺嗨的。嗯嗯， 最近呢有一个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师，嗯 ，Hicks， 他创建的摄影奖项叫做搞笑野生动物摄影大奖，进行到了第3届。 OK， 那2017年度的搞笑野生动物摄影大奖已经评出了最终的获奖作品，有14位摄影师的作品获得了本次奖项。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获得本次搞笑动物奖的都有哪些动物呢？ 是搞笑野生动物奖哦。 好的，那让我们来看一看获得这次搞笑野生动物奖的动物们都给我们带来了怎样憨态可掬的表演。 第一幅获奖作品，这组呢包含4张照片、嗯、是不是？但是呢其余3张只能在摄影这个奖的官网查看，只能看到这1张啊、 哦、OK， 叫做救命。 好的，看一下 包 括我看过这一张，我看过这一张，就是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3只猫头鹰站在枝丫上，它们都还是在它们的小时候，其中有一只猫头鹰直接摔破街了， 然后表情要不要模仿一下？ 然后摔破街以后呢，然后另外的2只猫头鹰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的确，没看到啊，因为他是背对着他们的，是不是？但是抛开的那只猫头鹰表情非常惊恐，嗯，就是他用他的小爪子抓住那个树枝，马上就要掉下来，表情。 山间贺炜来到直播间了，早上好。 嗯， 拈花一笑也来了，说他们都还没起床呢。 对， 说山山问你说这是15年的茅台，这是15年的茅台还是15年的茅台？ 啊、不是，这个是茅台正产的一款酒， 原装酒是吗？ 对，但是它是15年产的，它不是茅台， 明白了， 它是茅台集团的旗下的一个酒。对， 那条河有很多酒了。 对对对对对。 嗯、OK， 下一张，好可爱， 好可爱是不是？ 好可爱。嗯、 下一张呢，叫做大笑的冬眠鼠，嗯，超萌。这个真的是 真的很萌，真的很 可爱啊！它就是。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簇状的花束、嗯、我也分不清那个花束是什么，但是它有簇，所以它就会有枝丫分开，就会有一小撮一小撮的小花，有点像那种满天星之类的那种感觉嘛，但是是大颗的。然后这个冬眠鼠就把它的4只爪子分别搭在一个花枝上面。 4只爪子？ 不是4只爪子吗？ 我看一下。 对啊，你看少了2只， 嗯， 然后放在这2只花簇上面， 是是是， 少2只蹬在这个花枝上面， 对对， 然后表情很陶醉。 我不太习惯你把动物的2只手和2只脚就是叫成4个爪子，嗯， 就应该叫爪子吧。 好好好，是是是， 对对， 4个爪子，嗯， 冬眠鼠把它的2只手和它的2只脚搭在这个花枝上面，听起来好多了吗？ 好多了，就是听起来好像是就熟悉了很多、 嗯。下一个，下一幅获奖作品鸭素。 这是他在干嘛呢？ 他们在飞啊，嗯， 然后其中的一只鸭子的屁股后面为什么跟着这么一溜白烟啊？ 这个白烟其实应该是我觉得，比如说飞机飞过留下的， 嗯 嗯，或者是云朵 ，OK，、 然后只不过是刚刚好，这张摄影作品让这个这溜白烟出现在了他的屁股后面， 嗯， 对不对？嗯，这是一个自然界的视觉巧合。接下来一幅作品，来，叔叔你先看，然后再命名，好不好？ 嗯。挡路。 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一只乌龟挡住了一只鱼。 这个鱼其实应该是鲸之类的吧， 我看 一眼，它挺大的，有点像那种就是胖头鱼，就是很大很大的那种。 对， 然后 这只龟看起来也很大， 海龟很大。然后它的那个游的时候，它那应该叫什么呀？ 鳍吗？鳍吧。 对，直接扇在了这个大鱼的脸上。 哦，扇在了脸上。 摄影作品叫做一巴掌。 哦 ，OK， 就打脸呗。 对，这三张照片呢，这个就是本次搞笑动物摄影大奖， 搞笑野生动物 陆地组、天空组和海洋组的优胜者。 OK， 只是优胜者，不是冠军，对吧？ 因为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摄影作品， 好 来看一下吧。比如说这个，快速的过一下，这个叫做大家都穿戴好了走去教堂，我们可以看到三只企鹅排着队， 超可爱， 像一只教堂，像一艘教堂走去啊。那接下来的这幅作品呢，叫做我看看啊，牛大哥看牛， 理不清。刘大哥看牛， 数不清， 几只鸭，几只鸭，一二三四，好，没事。 牛大哥看牛这幅作品，其实就是在牛群当中，有一只牛大哥啊，站在了牛群的背上，形成了二层。 就你别说牛老大就行，牛老大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一种牛肉干的品牌。 一会儿就跟你聊吃的，好不好？来再看一幅啊，这个搞笑野生动物摄影大奖，还两只猴子开着一辆摩托车，坐在前面的猴子呢非常的淡定，是不是？你看他的那个腿和脚，然后再进行加速啊，然后手再进行操作啊，后面那只猴子在狂妄的笑。 对， 来还有一幅，最后一幅了吧，最后两幅，最后两幅都特别特别的萌，我想跟大家看看啊，最后三幅。 OK， 这幅欢呼的水獭，倒数第二幅搭车。这个搭车我觉得真的是很萌，大家如果是听广播的看不到的，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直播间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啊，点击关注，点击下方的这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就可以进行留言互动了。这幅作品呢其实就是一个大北极熊在冰天雪地里面行走，然后有一只小熊趴在它的屁股后面被带着走，也不知道能不能趴得住，能带多久啊，最后只是送大家一个表情包的名字叫做 WTF。 看一下，太可爱了，我觉得搞笑野生诺贝尔，不是，是诺贝尔吗？ 不是诺贝尔， 就搞笑野生动物 摄影大奖。其实我觉得这一组照片呢，你看到之后你也很难发表什么评论，你看水水说的反应都是哈哈哈哈。 对，因为就是确实说实话，我觉得是把动物一个非常搞笑的或者是尴尬的瞬间拍过来了。OK， 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继续今天的微微一笑。 想夏天吃着冰淇淋。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早间偶像类、青春类、洋溢类以及讨论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型社交类 大型社交类情感互动类微微一笑、 大家明天千万不要忘了来直播间哦，咱们说好要建一个群的，是不是？ 对， 是水水在微微一笑做的最后一天了， 对， 以后再见到水水可能就难喽。 对啊，所以我自己也是怀着无比复杂而伤感的心情，就是跟大家要道个别。在明天我们有一个小派对，然后这小派对呢，我们来公布一个我们的要见的一个早起啊，不是早起，是早晨。 你以为咱们这个 有可能在早上 早起吗？ 有可能在早上见面的这样的一个群，嗯， 好的， 有可能。There's possibilities， 叫山水早早早，好不好？ 对，我觉得可以。 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每天都重新定义早早早。 山水晚安，山水晚安曲。 我觉得山水晚安不错。 对，大概在夜里三点的时候， 就给大家发一个微信说，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在睡呢？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在睡呢？姿势不对，起来装睡。 吓死人了，真的是！我估计可能大家就退群了吧。 就是一个酒疯子的群，是不是？来吧，早上大家有吃早餐了吗？吃早餐的打个一，没吃早餐的打个二。给我看一看。 一。 接下来呢，跟大家聊聊非常有趣的一个美食，叫做脏脏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我跟你说， 有一天， 我在。我去三里屯北区，来到一家面包店，好多人排队。我问他，你们都在等什么？他们给了三个字，脏脏包。真的，很长的队哎。 好想再把这首歌复习一遍。 这首歌是什么来着？是啥来着？ 至少有十年。 我们俩想的不是一首歌是吗？ 我要稳稳的幸福。不是， 有一天我连资格都没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我们两个合唱了一首歌，结果两个人想的不是一首歌吗？ 是的， 稳稳的幸福。 是的，是的，那首歌是有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 对吧， 看着一对恋人相互依偎。 但我觉得有可能你刚刚唱的就是这首。 我唱的就是这一首，我就是想着这首唱的。说回脏脏包好不好？最近好像脏脏包特别特别的火。吴昕最近在微博里面素颜晒了一张手拿脏脏包的照片。还配文说哎，对，吃下去吧，吃完重新回到100斤巅峰体重，可是我还是吃下去了，我好苦。照片就是他张着大嘴在吃脏脏包的照片。 我没有吃过脏脏包，哎， 我也没有，很想吃。 就是巧克力 croissant 是吧？ 就是巧克力 croissant， 巧克力羊角包， 然后很大，因为巧克力颜色脏脏的外表和吃完之后呢，这个手啊脸都会变得脏脏的，而被誉为脏脏包。给大家看一张这个吃完之后的效果图好了。 好的， 好不好？ 好。哇 哇， 真的是脏脏哎， 够脏，就是牙 这是奶茶对吗？ 不是，这是沈梦辰。 好脏啊！ 但是可能是不是会觉得女生好像会喜欢这个，是不是会觉得有点可爱呀、 搞不懂。我觉得现在女孩经常晒的照片，我觉得真的有点搞不懂。 那脏脏包呢？其实好像是今年登陆我国的，有很多女性开始陆续为它打 call。 很夸张哎！那天我就是在那家店门口排，就是那家店门口排了很长的队，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算了吧，那就换一家好了。他说没有啊，他说里面都是位置啊。然后我们就进去坐着了。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好奇心宝宝，我真的忍受不住，就不知道排队的人在排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在生活当中你看到有排队的，你就一定想问他们真的在排什么。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在排脏脏包。是在三里屯的一家面包店。 他们是专业排队的了。 不是，他们就真的是这家脏脏包每天四点半发售，他每天就卖两个时段，然后这些人都在排这一波的脏脏包。 那为什么不进去坐着呢？因为坐着排队就可能买不上了。 因为坐着就不算你排队了。 那你坐着干啥呢？ 我在那边我不买脏脏包， 就是坐着， 就喝下午茶呀。 就是排队的和你坐的地方不是一家， 是一家，但是排队的是 可以吃下午茶，但是吃不到脏脏包。 对，吃不到脏脏包， 坐着是不可以点脏脏包的。 对， 是是， 坐着是不可以点脏脏包的。 好吧， 脏脏包只能排队去买。 好严格， 一比一，惊不惊喜？ 惊不惊喜？白芊芊说，哈哈哈哈哈。你说一啊，哇，你们都是吃了早餐的呀。好吧，那从脏脏包大火我们开始来聊一聊，就是这些年风靡朋友圈的风靡明星圈的美食，好不好？ 可不可以不要把脏脏包讲得像个火灾一样，就从脏脏包大火是烧着哪儿了吗？ 烧到了我的心，烧到了我对巧克力的爱。好不好？明星江湖第一零食，辣条。 辣条我有点不太爱吃， 我爱吃。对，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些明星爱吃辣条啊？比如说林更新跟辣条简直就是难舍难分，不管是玩游戏啊、闲待着还是参加活动，都可以看到辣条的综艺啊。 但林更新就是很喜欢造人设呀。 但是辣条真的好吃啊。 有吗？ 有啊，我们能不能把精神 focus 在美食上？ 是，我再 focus 在美食上，我觉得辣条就味精味特别特别重。 对，但我觉得很好吃。 我就是吃完味精以后会有点特别困的感觉，我会特别想睡觉。所以说基本上我每一次吃完就大概几包辣条，我都会马上会就大概二三十分钟就觉得很困。就可以当安眠药做。 挺好的，挺好的。 好， 幸亏你停在了20秒左右。有很多明星特别爱吃辣条，大家不喜欢吃辣条吗？我还挺想知道有多少人喜欢吃辣条的，因为我还挺爱吃辣条的。金刚也来了，金刚说哥哥姐姐早，早上好啊。对，我们那个微信我们会建一个小群啊，因为就是山山水水固定搭档，这个应该是倒数第二天，明天水水是最后一天，所以明天呢我们也不会请嘉宾，就我们俩聊天，所以对，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聊。 对， 周日的早上希望大家可以为水水早起一次。 对， 压力全放在水水身上。 我也是觉得，我觉得明天要没有人的话我怎么收场？怎么收？大家告诉我这个场怎么收， 雇几个人嘛，对不对？ 我已经雇了， 还是要雇几个领长呢？ 是，我雇了，我雇了。 太好了， 已经雇了。明天早上应该会有几个领长的，就是金刚我雇了的，是妮妮我也雇了的。白芊芊，我就是看到你是第一次过来啊，但如果你喜欢我的话，明天也可以来给我告个别，好吧？ 现雇啊。现雇、哎、 就这么巧吗？走过路过碰到了。 明星江湖速食第一名是方便面，有很多人在家里煮方便面，比如说这个其实很多运动员也会吃方便面，对不对？郎平老师特别爱吃方便面。 这个我知道， 是吧？然后这个 传说他解压就是吃方便面。 对，反正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喜欢的江湖美食呢。其实这个脏脏包啊，还有辣条啊，方便面啊，大闸蟹啊，火锅啊，好像似乎都是明星江湖里面特别喜欢吃的美食。我们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把大家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一样零食，或者是今天中午想吃什么，告诉珊珊和水水。 OK， 一首来自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送给大家。 欢迎六哥。 传来的讯息，我曾天躲在被窝，幻想和你手牵手。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帮你撑伞陪你走？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偶像类，然后青春类，大型社交类的这个节目，叫做微微一笑。 对，我们是一个文化类、综艺类、大型艺术类， 传播人文理想，然后文艺复兴的精神， 对， 然后就是 carry on 这个叫什么人文主义，对不对？然后给大家送来艺术的情操。 是的，我是人文珊珊， 我是人文水，今天请到的有人文上进，然后带来的人文龙君，好吧，我们让两个嘉宾和大家打一打招呼。今天是周末艺术会，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爱艺术的文能，爱艺术的谢尚进， 文能谢尚进同学， 文能。 OK， 今天尚进带来了一个新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青年艺术家王龙军。 龙军好， 龙军 来。 我觉得龙军在我们的嘉宾里面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哇哦， 因为他今天早上大概7点钟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他已经到我们台楼下了， 水水还没到呢， 两个主持人都还没有到台里。 我看到了。傅建中来了，傅建中还说了，不用念我了，低调。好嘞。理想说，我是人文理想，早上好呀。还有方言也来了，方言可能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有一个六哥，都是新朋友，好，欢迎关注哦。 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看过我们的这个周末艺术会啊？我们微微笑在每个周六都会通过和艺术家还有上进的这个访谈的形式来聊一聊艺术的一些话题。那最近呢，其实有一幅这个陈逸飞老师的作品是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成绩，并且引起大家的关注，对不对？ 对，没错。其实大家我觉得陈逸飞大家都不陌生啊，就这一次在嘉德的这个夜场上面，就是陈逸飞的这一件这件作品是拍了这个 第三排 1.495亿，大家看一下图片， 是 这张 吗？ 对对，是这张。 哇哦， 是吧？ 对， 就这张吧。 很好看。 对对对，是这张， 很好看。这幅作品叫什么啊？ 这张作品叫《玉堂春暖》，是在嘉德的，在周三这周三的晚上的11点，在这个当代艺术夜场，就是中国嘉德当代艺术夜场，陈逸飞的《玉堂春暖》以1800万起拍，最后以1.495亿 成交，打破了2011年5月份中国嘉德春拍的陈逸飞的三 D 风的8165万的拍卖记录，同时是写实油画作品的记录，也是这个嘉德20世纪和当代艺术首件过亿的作品。所以说我们最近一直在聊这个写实，你看这个写实非常给力，直接就是到了一个这个成交的一个记录。 我好喜欢这幅作品，我觉得这幅作品细节和故事好多哦，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分析一下， 可以啊， 到底在画的是什么， 可以啊， 是不是， 我觉得先从技法方面，我觉得让龙君啊先聊一聊，我觉得关于那个计划，我当时昨天晚上有发一些细图， 你知道吗？ 龙君真的是好委屈在我们台，因为他个儿太高，你知道吗？ 对呀、 然后我们这个台吧，好像有点这个 坐的低一点可以。 所以我觉得龙君就是他第一次我看到一个嘉宾的身体就弯到了45度，就是对这样才能趴在台子上都够不着话。 但是说实话，我是觉得龙君刚刚就看这幅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眼神一直在很锐利的，就是这样看啊。不知道龙君现在有什么就是特别厉害的观察啊。我们再让龙君看一下这个画吧。 因为陈逸飞老师是咱们国家特别著名的油画家，然后他在各个的这种视觉的这种艺术的这个领域都取得了很突出的这么一个成就，然后在这个油画领域这一块，然后他这件作品《玉堂春暖》是他反映当时那个上海那个年代的一件特别典型的一件代表作品啊。 上海那个年代，他这个场所画的是一个什么那个场景啊？是 玉堂。 是类似比如说有些风月场所的地方。 风月场所吗？ 我不知 道，好像是这样吗？ 有那种感觉，有那个时代的那个影子，对， 我看到交通来了，交通954说 ，Hello， 水水和珊珊姐，我过来打卡了，早上好。以及在咱们微信直播间里有很多朋友跟咱们打招呼哈，你看电话一笑说干活了，山水漫聊，明儿见，明儿见啊，明儿是水水最后一天，一定要来哦。 张笑笑说定个闹钟，没错，一睁开就打开了直播。 对，好嘞，睁眼，芊芊也喜欢吃辣条，还有一直在跟咱们互动的朋友们啊，相见恨晚也来了，早上好。 其实我补充一下，就龙君刚才你们那个问题，其实这一件作品是描写的是30年代的时候这个老上海那种华美啊、精致啊，还有那种颓唐的一种生活浓缩的这种场面。其实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有，然后作品其实它的这种精神是它是有一个精神内涵的。而且这件作品啊，其实我想说聊市场，这件作品当时在1993年的时候，其实是在香港200万成交的，200万港币。 所以真的，我觉得最近跟 然后在上一次是这件作品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原来买的1000多万买的，那这回卖了 1个多亿， 哇，然后 也就是翻个10多倍吧， 对，然后是这个上海的刘一谦买的，对， 套房子什么的， 一套房， 厉害厉害厉害，这个真的是非常酷。咱们来看一下细节图，来看一下这幅作品，然后到底在讲述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好不好？哇，这个是桌子上的点心呐、然后一些用具， 对， 对不对？ 就是你看到每一个细节， 杯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细， 有那种华美的感觉。 龙君应该看到这个就觉得你一看就知道要抠多久，对不对？ 这件作品实际上看细节的时候，还不是说追求视觉上的一种细，它是追求感觉上的一种东西。实际上写实绘画有很多种类型，有的是分毫毕现，就是很多细节，让你很直观。然后陈老师这件作品，它是从一种生活当中概括出来的一种感觉上的细，他是带着感觉去画这件作品。实际上当时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我查了一下，他正好是快50了。而这个特殊的年龄，就是正好是一个人对生活的这种感悟理解最强的一个时候。他是带着某种感觉，带着某种回忆，有可能他是想回到那个年代，或者是怀念那个年代，带着这种情绪去完成的这件作品。然后这件作品也是属于这个系列的一个代表，然后当时他的创作风格啊、面貌啊，实际上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至于这个价格，实际上你说几个亿啊， 我都在想，哎，这是有多少个零？ 嗯， 实际上这件作品，如果说作者带着感觉、带着感动去完成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跟价钱没有关系了。 嗯 啊，它是呈现出来的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那么一种感觉， 嗯， 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嗯 啊，就是你就是不管这件作品卖多少钱，就是没有办法用价钱去衡量的。 嗯 啊。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艺术家创作，包括龙军创作，他也不是想着我的作品它到底是的价值是多少钱，只是说我们我觉得市场是给予一个标准。 嗯，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市场的给予一个定位，因为也是对艺术家一个认可。因为这一件作品是陈逸飞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创作的，他这个叫做这个海上旧梦的这个系列。啊，然后当时的话，其实陈逸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应该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多产的艺术家，又是导演，又是做广告的，又这个又是画家， 对对对， 就这么棒的作品，我真的觉得这应该是属于那种上帝的宠儿。 然后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他这个去世比较早，所以说这个他现在的作品的话，我觉得也是目前来说这个写实啊。这一次有这么一个价格，我觉得是一个对一个市场啊，还是有一个 就终于能够破亿了， 对 不对？ 对，破亿了，对，是对市场有个强心剂的一个作用。 来，其他的细节我们要不要也再看一下，然后这个作品的细节。嗯嗯， 其实我觉得 其实每个细节截出来就是一幅画。哎， 是。嗯，其实我觉得陈逸飞大概在这个阶段，他那幅打麻将应该也是在这个阶段的作品吧？ 对，也是属于老上海那个系列的。 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那个年代的上海，就比如说我们读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我们看一些画，会发现那个年代的上海其实真的还挺，就是对，就灯红酒绿，歌舞 啊， 夜上海。 脑海中一直蹦着这首歌，特别想找一个机会唱。 我看到了龙军那个眼神。 当时实际上上海并不是说那种就是完全的是灯红酒绿的那么一种状态。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上海实际上它是一个经济中心。 嗯。 啊，各种文人呐、啊、都会聚集到那块儿啊。 嗯。 实际上，他画的一件作品只是表现了当时上海生活的一个面。 嗯 啊，他只是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去反映上海的一个那个时期的一个面貌啊。 对，是这样。来，我们一起来啊，一二三，小冤家。 你看的也是情深深雨蒙蒙，是不是？小冤家的歌我特别会唱。 好，那龙君，你对于 小冤家，你会唱吗，龙君？ 不会。我觉得咱们这个还很有活力。 像个傻瓜。我问他为什么你不回答。 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你确实不是南方女生的长相。 怎么了？能不能聊点跟歌相关的？ 不是，就对比起这幅画来说，你打开这幅画、你会发现其实我觉得他画的 再看这细节啊，这是刚才那个细节的女生， 对不 对？ 我觉得这个是南方女生的长相。哎，这个是京剧脸谱。 我觉得这些女生画的的确是比较南方女生，是那种有点柔美的感觉，有非常的柔，然后有媚，这两个字我觉得是南方女生身上带着非常明确的特征。 但是这幅画其实我觉得陈逸飞先生确实是画出了他自己的一种真的是风格，就你觉得他的画一看就是非常华丽，然后整个的那个就是主题也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龙君其实实际上是比较自己喜欢这幅画吗？ 很喜欢，因为他这件油画作品就是油画味儿很浓。都是画油画的，就是对他本身材料的运用这一块就是实际上是很吸引我的。然后他这个创作题材啊，角度啊，切入点呢、抓的是非常好的。 就这件作品在预展的时候，我不知道水水去了吗？看， 我没去， 没去啊。就是我还是赶在最后一天去看了一下整个这个预展，还有这件作品，因为我觉得这件作品它很大，就两米多了，一个很大的一件大的作品。因为我要给听众观众朋友们其实有一个概念，大家如果在图片上其实看可能看不到，就是说没有想象，就这件作。 作品有多么大。 嗯 啊，然后而且说当时就是那天的拍卖，那天晚上其实很晚了，就在11点多。其实我也想给观众们就是大概说一下当天那种情景。 真的，我很想知道。 对对， 因为咱们其实之前聊拍卖的时候就聊过，比如说夜场是什么概念， 对， 然后拍卖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 对 对 对, 对。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其实，在拍卖公司的这个夜场啊，其实就是让大家其实。他夜场都是放着很重要的作品， 嗯， 因为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白天可能有些上市公司的老板或者这些人要处理一些事，但是在晚上其实大家是一个比较轻松，而且说是这个在夜晚男性的这个肾上腺的这个会比较高， 对 对， 没那么理智， 对，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拍场就很嗨。当时这件作品是1800万起拍，就是报价以后直接就有人报出7200万的这个价格， 天哪！ 嗯、 所以7200万以下的心理价位的人就 out 了，就直接出局。 对，然后直接就是在现场就一个拉锯以后，就攀升到9400万，到9400万一个现场的买家直接出1亿，然后接着又打破了100万一次的这种竞价阶梯， 嗯， 就是等于你看9400万直接到1亿， 嗯， 就加600万，然后现场就起了就。阵阵掌声以后，这个买家也开始犹豫了，因为已经过1亿了。对， 买家心想，大家怎么掌声这么热烈？是不是我出的有点高？ 对，然后再有一个电话委托是很不甘心的，就出加了100万，1亿100万。 OK 啊、然后但现场的买家直接出1亿1000万。 所以又跳过了这个 对 100万的， 然后电话又一顿沟通，嗯、就是我其实有一张图片是现场的图片，可以放一下， 哎， 给大家看， 是这个吗？ 对 对， 哇哦！ 然后、电话沟通就是那一方又很艰难的又加了100万，1亿。 电话沟通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样的，有一些买家他不想出现在现场， 哦、 因为有些确实，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他想买的话。整个市场会有人抬价或怎么样的、 嗯、 啊，这都是一些猜测啊。然后所以很多人他是在电话，比如说我在房间里， 嗯， 看着电视， 嗯， 可能看着手机、嗯，我打着电话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嗯、我这么叫价。 所以说这边有一个人叫了1亿之后，那边需要工作人员稍等一下，我们要打个电话问他这个买家。 他一直在电话中， 一直在电话上 、嗯。 但这个时候拍卖师他会更等一等，如果他发现有这个电话这边的话，他会问一次，然后他就说一下。 对对对，他会在那说，他会让他等一下，然后。因为这些工作我都做过、 嗯、 然后就是会有电话一个委托，然后就说哎，这 我现在来猜一下，最后是电话那边的人买到了、嗯、还是现场那个人买到了？是 我觉得应该是现场这个人买到了吧。 但是我觉得电话那个人也很有趣，他就是好好好，你厉害，我就多加你100万。 嗯，对，就这个意思。嗯， 对， 所以就等于是说1亿现场交到了，然后电话那头1亿100万、嗯、 开始了。对， 然后现场1亿1000万。 对， 然后电话那头1亿1100万。 对，然后直接这一现场的叫到1亿2000万， 然后 电话按1000万 叫。我来猜一下，应该是电话那边叫到了1亿2100万。 对， 对吧？然后我再来猜一下这个结局，应该就是现场这边叫到了1亿3000万，然后电话那边叫到了1亿3100万。 电话那边没叫啊。 哦，电话那边就 out 了是吗？ 对，就1亿3000万，因为加佣金以后是1亿4900。50万， 所以现场的这个人买到了、 对，现场买到， 哇哦！ 然后这是个、后来就马上就爆出来是上海的这个龙美术馆的这个 刘一谦， 对， 嗯，刘一谦接手了这幅画， 嗯 ，OK， 这就是整个现场的过程 呗。如果就这种拍卖的话， 没问题，没问题。 这个拍卖的应该是名额还是挺紧张的，我觉得。 没有，都是可以进去的， 嗯， 除了特殊的场，因为它是这样的，有时候。像夜场 开个直播 可以开个直播，我觉得就是我可以现场跟大家来聊这些拍卖的知识，其实很好玩， 嗯， 包括其实举牌都有很多的技巧的。 好啊好啊， 嗯，对， 有机会咱们开个直播。 是这个，我们今天开始从陈逸飞老师的这张画来聊到这个写实这个流派啊，因为现在在上进的这个一个新的展览，在车库美术馆正在举行的是新语境中国青年艺术家写实油画联展这样一个展览。我们其实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好不好？然后又是上个星期开幕的， 对，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看看那个 图片吗？ 图片， 对， 嗯， 其实这也是一个公益的展览。我们啊关注写实，其实也2009年的时候是我收藏了第一件的写实的作品。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想有机会策划一个这种写实的展览，包括王龙军老师也是在这个展览里面的参展艺术家。所以我们其实下半段就可以要聊聊王龙军老师的这个作品。王军老师，其实我包括这个展览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都是一些80后写实的这些青年艺术家们。因为王龙军老师是80画派的这个创始人，也是这个会长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展览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梳理，然后也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公益展，让大家可以回归观众嘛，可以回归本源，还有贴近艺术。因为真正的我觉得就是说写实是贴近大众嘛，那我们从这个不忘初心，从这个开始也是艺术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类。 对，我们先开个头吧。因为珊珊其实在这个展览里面最喜欢的一幅画就是王龙军老师的作品，你 还 记得吗？你在这个展览里面最喜欢的那两只白马就是王老师的作品 啊，那是您的作品啊。 对啊， 我给他重新起了个名字。 咱们待会儿来公布那个 上镜起 的名 字，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两匹白马，对不对？这两匹白马呢，两边有两只小飞象，是不是啊？ 对。 如果是大家为这幅画来命名的话，会做什么样的名字呢？上镜答案真的非常有才，我希望你们可以挑战他这个终极答案。 对，我们先不说上镜的答案吧，想问问王老师，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你应该就能预想到有很多很多女孩子会很喜欢吧？ 没有，我没想到这件作品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 这个作品是女孩 的 绝杀作品吧？ 这个还真 他都不知道， 真不清楚那个女孩子会喜欢这件作品啊。 因为女生就很喜欢白马这个意象嘛。然后我觉得您的这幅作品当中就有那种有点梦幻的感觉。女孩子就很喜欢白马王子，然后在梦幻的那个场景当中来接我，我的意中人。 还喜欢大象， 是一个盖世英雄，这种感觉。有一天他会骑着白马， 踏着祥云， 踩圣衣。来接我，这种感觉。 打开门发现是外卖。所以这幅画您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就是用马来说人，然后表现人的一个情感。实际上画的是一对马嘛，然后是一个情侣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系列的作品是叫千里行者之，这一个系列就是画马的这个系列全是千里行者系列里边的。然后这件作品是千里行者之执子之手。 执子之手， 对，是表现爱情的。 然后一对象的，就是小飞象的感觉，是吧？ 对， 就是成双入对的那种感觉。 对，有这方面的考虑啊。 他那象，你看细看还那个还有个他蝙蝠那翅膀是飞的了。 对， 其实有种寓意哈。就龙军老师说，我觉得可以让他说是这是叫福象是吗？ 实际上就是一个吉祥的一个寓意。代表吉祥啊，有福啊，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啊。 哎，明白。大家有没有猜一下名字？ 我看大家好像应该来不及。我觉得上镜起的名字确实是很有水平。 已经满分了。 对，上镜给这幅画取的名字叫做马上有对象。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哎。就首先它是包含了这幅画当中的马和象的意象，对不对？然后同时与执子之手。本来表达的就是这样马上有对象的心情。 而且这幅画很符合大家的那个传播的心理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幅画又是这种作品的话，用这个名字的话还挺容易在互联网上火的。 我感觉我身边应该有5-6个女生马上就要把这幅画就是 我写 摆在家里 写篇文章。 真的，我觉得你可以，老师你可以画一个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咱们把那个小飞象啊真的放到马背上，或者是再往上挑一下，因为它是马上有对象嘛。 对，建议那 那你为什么不画一个一只大象骑个马呢？ 因为马会压死吧。 就两只大象骑一只马。 小飞象，小飞象特别可爱，你说喜欢可爱的东西，而且可以做，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比较适合，如果您愿意的话，其实做个简单的，比如说数码喷绘什么的就可以，然后去批量发售。然后做伴手礼，我觉得很适合。 可以啊，这而且可以让这个小杨说话的杨勇写一篇评论， 马上有对象。 刚刚说马到成功，其实也不错 。其实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吉祥的一个寓意啊。 就特别开心，我属马。 所以其实实际上在写实的油画当中，还是会考虑这些感觉有点中国文化的东西，对不对？就比如说画一点什么符啊，或者画一点马呀。 像有齐白石其实一直画很多的这种题材， 对国画，国画家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这种考虑，在创作里边会加入这种吉祥的这么寓意的这么一种符号啊。但是我的这个创作里边，油画创作里边这个考虑的还比较少。因为当时画这件作品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憧憬啊，一种希望去画的这件作品。所以把里边加入了就是挺多中国的这种元素的东西，你看有太湖石，太湖石就是也有很多文人画家喜欢画太湖石，太湖石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寓意，时来运转， 是吧？ 对，也有这个寓意在里面啊。这件作品就是加的这种吉祥寓意的符号比较多，可能就是跟当时的心境有关系啊。 明白。白芊芊说好喜欢王老师的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哇哦。 所以白芊芊应该就是今天王老师的粉丝过来。 这样的话那是你的粉丝哦，水水。 是吗？ 这样的话那说画一个鱼饮水。 对，就是一个鱼在喝水。 喝水送给你的，我觉得很棒。 对，谢谢王老师，你看你这么客气来还要给我画画，真的是。 啊，就这个画什么时候能完成？ 什么？王老师都懵了。 好，一个月 这一套下的。 海南音乐频道945频道啊，一直在跟咱们互动哈，谢谢早上好。 强行给就是王老师约话。 对， 王老刚说了一个月。 好嘞，我听到了。 好，一首来自于苏打绿的《蝉响》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啊，我们早间的大型直播，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 我是专门主持大型节目的主持人珊珊。 大家好，我是专门主持小型类节目主持，但是我今天负责大型节目主持调度的水水。 什么呀？ 调度三个人 是什么跟什么呀？你调度一下我们仨试试。 OK。那现在呢，我们发言的顺序依次是尚静、王龙君和珊珊。哎、那首先请尚静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我为什么会喜欢王龙君老师？ 怎么不听调度呢？怎么不听调度呢？ 你说是从谁开始？ 从向静开始啊。 好的，我为什么喜欢这部作品呢？是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就真的很喜欢这种。向静你说吧。 向静你好，向静你好，向静。 我特别的上进。我一个上进的姑娘开始。 大家好，我是听从 啊， 我是 向静。 大家好，我是听从调度的向静。 上进特别想听从调度，但是老有人插队。 对，你总是谢人家上进。然后龙君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油画家王龙君。 哦，对，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九八二要举行一个I don't know why 一个最受欢迎的主持人排行榜。 对， 我就跟 上面有一张我真的很不满意的照片。哎，你们说我们要举办一个就是最受欢迎主持人的排行榜，你知道吗？然后我的照片是一张脸都看不清的照片。 我不知道。 我想问一下，我觉得我的颜值算是给我加分项吧，就是这点看不到的话，我觉得我会少很多票了。现在最高的你知道已经达到201票了，你知道我多少票吗？ 多大 票？ 我还有5票 的。真的、 啊？要不要帮帮我们俩？搜索微信公众账号。 对呀、发起大家的这个，一定要给我们投一下票，好吧？ 对对，投一下票。找到之后点击下面有我要投票，点进去。 所有在这个公众账号的这个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进到这个排行榜当中，点击一号珊珊，二号水水。 水水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加入这个公众号。 这个公众号就是要搜索 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 其实在这个屏幕上就有那个微信的二维码，大家 对大家直接扫就行了。大家通过花椒直接扫， 一 定要 头一次介绍这个二维码，因为要给自己投票。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最惨的是他挡我挡一年了，你知道吗？我们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一直在我们刚刚其实就是在这个广告的时候，还有就是歌曲的时候，一直在聊这个。当时我们聊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拍卖，就说什么一亿，然后一亿零一百万，然后一亿千万，一亿千一百万。 就好像斗地主， 对，就好像斗地主。用上进的话来说，就好像是出一个牌，然后炸。 而且上进的描述特别的有趣啊，上进的意思是还得犹豫一会儿，是吧？ 然后出完王炸，最后王炸， 就是一直出啊。 所以我们也是看到，就是陈逸飞老师的这幅画是创造了写实这一派的最高的记录。 对， 这对于龙军来说，有没有感觉到很振奋？就是写实可以卖到1亿4000多万了。 说没有振奋那是假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画家嘛，还是要靠出售作品维持自己生活的。但是陈老师这些作品拍到了1亿多，确实能提升青年艺术家，就是继续坚持自己这个艺术追求，继续坚持写实这条道路的一个信心啊。 然后呢？ 然后呢？就 继续 创作 画画 啊！ 咱俩为什么在愣呢？是因为山山哥是谁在关注那个投票的状况，你知道吗？我以为我们俩说完之后能涨两票，但是我们俩在节目里面说完之后，目前还是1票和5票。 哎，我涨了，我2票了，我2票了，你6票。 从今天开始，水水的票会直线上升。 我要自己给自己投一票，我决定了，我不管。OK， 我们继续吧。其实我们现在从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关注这个投票了？我再投一票。 可以重复投票吗？ 可以重复投票。 可以重复投票。 我再投一票，我再投一票。 又发朋友圈 6票了。 每天投5票。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李小磊有200多票了，我就反正你们聊着，我边点着边跟你们说，好吧？ 水水说你们聊着，我先点着。那珊珊，我们先聊着吧。 我们还是看龙君的画吧，好不好？我们从龙君的哪一幅画开始？ 从那个来广营市场吧，菜市场，来广营菜市场。你看哪一张？ 菜市场是？ 你觉得哪一张是来广营菜市场？ 哇，这张吗？ 不是 来广营菜市场吗？那菜市场里看来珊珊从来没去过菜市场。 我觉得珊珊你能不能用点心啊，当你找来广营菜市场，你找一张八仙过海，我觉得也是醉了。 对了，其实我大家可以看这张画啊，其实就是发现龙君一开始其实是很贴近，怎么说嘛，就是生活，其实可以观察生活。其实我也想从这张画其实再重新介绍一下龙君。就是龙君啊，他是1980年出生在吉林。然后7岁前生活在 谁？你不要再念了，你有病啊。 虚荣心爆棚，听嘉宾好好。 sorry， 对不起，打断1分钟，我跟你分享一下水水这个虚荣心。 点到五票， 刚刚 no 没有， 就他这手一， 我已经点到52票了。 对， 反正就是点的嘛，反正边点边聊。龙君是1980年出生在 吉林，7岁前是生活在大山环抱的村里。8岁后是随着父母搬到城里。2001年的时候是王龙军收到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那个时候能收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这也预示了他长久的这种耕耘和付出得到了最大的这个最幸福的一个收获。2005年的时候是创建了80画派。2006年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一工作室。2009年11月是加入了北京油画学会。2017年是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然后至今是在就是从事着职业艺术家的这么一个工作，生活在北京。 恭喜龙军今年是成为了美协会员。 对， 实际上2008年那时候就应该是美协会员了，但是一直没有申请。 那这怪不了谁啊。 对，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龙军这个背景。 对我们接下来看他的作品，我觉得是包括他自己来叙述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或者这个经历，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更好的一个简述。嗯，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龙君的时候是在那个展览上， 嗯， 然后当时呢嘉宾陈诚卫，就上次来的陈诚卫老师呢，嗯，和龙君正在聊天，然后呢他们聊的是关于找媳妇儿的问题，嗯，你知道吧，嗯，然后 然后他们俩反应这么大， 然后龙君就是表达出的那个找媳妇儿的观点，我真的觉得特别朴实， 想知道艺术家都是怎么找媳妇儿。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哇，这个艺术家就是感觉就真的是好朴实，就感觉他对生活，嗯，对，就感觉他对生活是有那种真的是特别接地气的观察。 所以说我们可以来看你是在干嘛呢。来，所以我们来看一看龙君的这张 找的一幅作品。 嗯，这张这个来广营菜市场。 嗯， 然后你就会看到，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看起来一下子啊，我没有类比的意思，就是这幅画一下子会让我感觉有点像修拉的那个作品。 嗯， 就是你知道他的那一幅吗？就是在那个草坪上，然后很多人就对着那边，就是他那个点彩派的那个 Sura 的那个画家。然后我瞬间就会觉得这个菜市场上好像其实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细节。 对，当时这一组作品是我的毕业创作，大学时候的毕业创作。当时做这个创作之前也没有方向，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是到了这个来广营菜市场啊，里边人特别特别多，都是搞批发的，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黄昏的时候，人都看不清，都是一个黑影那种串来串去的，然后在那块喊呢，啊，菜啊多少多少钱，当时就是心里边就是被震了一下啊，因为你选择一个题材的时候首先要能打动你，然后能打动你之后你才能更准确的把这种感觉去传递出来。所以当时就是画了这个来广营菜市场这么一个批发市场的这么一个环境啊。这一组作品当时起了一个题目叫走进美丽世界。当时这些卖菜的人实际上也是属于北漂，然后我那时候大学也正好要面临漂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实际上当时他们或者是我都有一种期望，有一种憧憬，能留在北京，能在北京扎根，实际上当时是有这么一种感觉。那个时候居住的地点呢，环境啊，也跟他们差不多。 哎，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就是你会觉得你看白马呀，你会好，我是公主，然后你看其他的衣裳会哇浮华，然后看这种比如说来广营菜市场这幅作品，就会觉得哇心里突然踏实安静了。因为它更接近我们真实的生活嘛，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写实油画的一种魅力，就是它更接近于我们平时可以见到的东西。 对，你看那件作品其实里边你找一找里边还有龙君呢。 真的假的？这部作品里 不是另一件、 不是这件吗？ 这个吗？ 不是这件，还有 这个吗？ 对，这件这件作品里边有我的， 这个，背影是龙君， 也就这件。对， 不是背影，那个 我们自己找，这个在卖南瓜的， 不是， 你找不着 一个另一个光膀子的人， 另一个光膀。这里吗？角落里，啊， 不是右下角有个躺着的 了。 就说嘛，艺术家戏最多了，怎么可能是这个普通的光膀子和另外一个角落里光膀子，人家都是站着，他一定是要躺着的。对不对？ 对， 是我没有仔细看，艺术家戏最多。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幅画的感觉冲击力很强。 这幅吗？ 因为你感觉真的好热啊。 对， 这幅画给你感觉真的好热啊，就是热到真的是觉得快要窒息的感觉，大家还要出来买菜。 但是我觉得这幅画除了热之外，还有一个很强的荷尔蒙迎面而来。 有， 非常强的荷尔蒙， 就你感受得到，真的。 不是这么画的是吗，老师？ 我当时没有考虑这一块。 非常强烈的荷尔蒙吧，大家有没有同意我的感觉？就是尤其是这个男人的后背，我基本上是没有看到这是个菜市场的，我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男人的后背，而且是古铜色的皮肤，有黑有黑的，然后肌肉线条非常明确，然后就很有力的感觉，有点像陕北汉子啊那种风格。这种汉子是，就是他说话肯定就是那种 乐想你， 弄啥嘞？ 弄啥嘞？弄想你了，嗯，这种感觉。 哎，我觉得很形象啊，里边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就是一个妇女。抱着孩子这个吃奶的，你看、嗯、其实他在画面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颜、啊、包括颜色啊人物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母亲 对吧， 我觉得珊珊看不到的 一家、 哦、 一家五口、 啊、 是 对 啊，三个孩子三儿子 三儿子，你看 三个儿子 一家五口都在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勤劳的这个劳动人民， 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女性和这个光膀子的男性是母子关系吗？还是夫妻关系还是没关系？ 就是喂奶那个是吧、 嗯， 他们是夫妻关系。 哦，是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嗯、 啊，明白了。所以就一家人在。 当时跟他们聊天了吗？ 嗯， 聊了吗？ 有接触，有聊。 哦， 啊， 嗯， 不是拍了照就走了。 感觉好像这个是你在毕业的时候的毕业创作。 这个不是毕业创作了，这个是08年时候那个画的一件作品。因为当时就是觉得对现实主义这个题材的这种欲望啊，就是这种表达的这种欲望，就是还没有发泄完。 嗯。 然后当时毕业创作是属于1米乘以2米这么大的，我觉得尺寸不够，视觉冲击力也不够。 嗯。 然后就画了一张更大的，这是1米8、2米2。像里边那个人物的大小，就是比真人实际上就稍微小一点。 嗯 啊、 我们再看看龙军其他的，这是他最早的系列。 有人就这幅作品提出问题啊，那个妮妮说这个车底下和这家人有什么关系？就躺人家车底下了。我猜测一下。 你可以猜测， 你猜吧。 你是这个汉子的弟弟。 对，当时。就是假设把自己假设成他的一个家人啊， 兄弟类似，比如说 对对对 有可能是小舅子小叔子，反正是个兄弟， 对对对， 然后你们一家是靠比如说在这个菜市场卖菜为生， 对，靠卖菜为生，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们自己种了西瓜，然后你累的时候躺在底下睡觉、嗯、 对，当时画的一个场景就是中午的时候买菜的人并不多、 嗯、 但是太阳特别足，你看大家都撑着伞，然后他们在休息，然后我那时候就躺在了那个就是卖菜的那个棚子下面，在那块乘凉啊、嗯。但是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很艰苦的，你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头旁边，实际上是挨着一个下水道，啊。 嗯，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直播间的朋友们，考验大家细不细心的时候到了。在王红军老师刚才那一幅菜市场的作品当中，金瓜卖多少钱一斤呢？ 1.5块。 他有写吗？ 有写啊 。 1.5块是不是？大家有知道的吗？啊， 嗯、 是不是？细不细心？1.5块什么？1.5块多少钱？1.5块几斤？ 他好像是1.5块2斤吧？ 对，1.5块2斤。 3斤多少钱？ 然后3斤2块。 哇，好厉害！你们为什么要聊这些？ 我觉得反映了当时的市场这个状况，我觉得很接地气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你看其实老百姓的这种，你看要现在卖菜我觉得都在看手机吧。 但你知道吗，我觉得在北京的菜市场有的时候经常能吓到我。 为什么？ 就比如说你买那个葱哈，就2块钱，天哪，这么一大堆葱 啊！ 就是北方人买菜真的好大，大堆大堆的买哦，然后买菜、 啊、所以 南 方人是1颗、2颗、3颗，用多少买多少。 对啊，就是反正就是一小点的拿。嗯，我觉得其实龙军的话其实很有北方人的感觉，我觉得 对 相对来说 很北方啊。嗯、 对，我就是 特别你对比 东北人， 对比起他现在的风格题材和陈逸飞老师的风格和题材、 嗯， 你就能明显的拉开一个差距，就是拉开一个维度吧。 嗯、 其实不是差距的问题，是维度的问题。 嗯， 然后我觉得龙军的话就是特别那种感觉，嗯，你懂我的意思吧？ 嗯 ，OK， 那我们再看看他另外的时期的作品好了。 嗯，好的，这幅是吗？ 这幅你 一男一女， 你打开我看一下， 看着我 是。 是吗？ 是。 跟白马好像有一点那个类似的感觉。 环境气氛有一些像。 嗯。然后这个是08年之后的作品了。 对，实际上从那个08年之后，09年的时候，作品就开始转型了、 嗯、 啊。因为觉得就是对现实主义生活的这么一个关注，当时的那种表达的欲望就是下来了， 嗯， 然后想进行一个其他领域的一个尝试，然后那个时候画的作品就是具有一点超现实的这么一种味道， 嗯， 但是根儿还都是在现实里边，嗯。 明白。嗯，但这幅画超现实的部分是在哪里呢？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从哪儿能看出就超现实的感觉和部分？ 其实是一个女生在帮另外一个女生梳头发， 对不对？ 编辫子， 嗯，编辫子好像是， 嗯嗯。然后后面的背景是， 也有太湖石， 也是太湖石， 也有太湖石， 嗯。嗯， 为什么很多画家喜欢在作品里面加太湖石这样一种意象啊？ 问一下龙君喽。嗯， 实际上石头本身，尤其是太湖石， 嗯， 太湖石里边具有代表性的是属于灵璧石， 嗯， 然后它的那个造型、语言特点，实际上它是一种抽象的元素。 嗯， 国画里边就是泼墨泼彩呀、勾皴染点呢，实际上都是你看局部的话，实际上也都是抽象元素。 嗯， 你看写实画家的作品，直观上来看它是属于写实的。 嗯， 但是实际上它控制画面的时候，控制的都是背后的抽象的东西。 嗯， 然后石头本身实际上是暗合抽象元素里边的点线面、皴擦呀、肌理啊，实际上都暗合这些东西。所以画家可能就是，喜欢石头的会比较多一些。 嗯嗯，哇，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个新的了解。 哎，我发现妮妮其实好像很喜欢艺术，哎， 对 对，因为我觉得她好像一直在跟我们互动，这幅作品到底表现的是什么？你看，包括她说就是喜欢太湖石，没有特别的理由啊。 对， 她一直在聊这个，她会问刚才画家为什么会躺在车底下。 对， 我还挺好奇的，妮妮，你是本来就是学艺术的，或者是对艺术感兴趣呢，还是因为我们每周固定的周末艺术会这样的一个节目或者是一个环节， 慢 慢 的 开始跟我们一起想去了解艺术呢？ 我也想知道，我也想知道。哦，嗯，如果是妮妮还在那边的话，告诉一下我们。 嗯。 然后我们继续看王龙君的作品。 嗯，我们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图片，咱们一来播出来，然后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图片。 okay, 好不好？这几张其实还是在保利的现场的。 啊，那现场我们就过吧。 嗯，好嘞。这个是刚才张老师的作品，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嗯， 这幅还是龙君的作品吗？ 我发现龙君很怕孤独。 就是他的画面总是 有两个人，对，两个人，两匹马， 嗯， 两只象，就是一定要成双成对。 嗯， 你害羞啥呀？ 对吗？ 好奇，可能是你就可能是你有这种感觉。 嗯 嗯， 可能我本身可能也是怕孤独的人。 嗯，会吗？ 有，可我觉得人性本身它都是有怕孤独那一面。每个人我觉得都会有这一面， 因为感觉上次陈老师来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很多自画像。我觉得陈老师可能是就自恋大过于孤独。 准备做个自画像展览。 我们来看吧，那我想看看今天龙君老师带来的作品有没有就是画一个人或一个形象的这种。 这次展出里面就有一个人，倒数第二张就是一个人的。 哦哦啊，这个就是。 对。 哦，可能得特别爱这个形象才会这么画。嗯，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龙君的画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对不对？ 嗯。 就从一个那样的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其实我挺想听龙君老师的那个他的那个就是这些创作的这个作品啊的故事性。其实我特别喜欢他。 我们以这个故事来开始吧，我很喜欢这幅作品的。 一只犀牛。 对，其实就是还是蛮梦幻的，或者是蛮玄幻的一个梦境的背景。 嗯， 然后有一个犀牛头。 我怎么也没想到珊珊拖着犀牛出来告诉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 嗯， 我不觉得，我觉得有可能龙君会告诉我为什么他想画一只犀牛。嗯，然后在这么一个场景下。 因为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对艺术家或者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就是对他的感觉影响最敏感的，就是影响他感觉的这么一个时期，实际上是他小时候。 嗯， 十岁之前。还有比如刚才那个陈一飞老师画那个上海那个系列， 嗯， 不是说他那个到了四十多以后我突然想画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能画得出来，实际上是他记忆里边就是沉淀了好多东西以后，就是把一些杂质都去掉了。 嗯， 然后把他的感觉然后一些最有效的那个元素提取出来以后进行一个表达。 嗯嗯， 当时我小时候是属于在山里边长大的。 嗯， 然后我爷当时就特能讲故事， 各种妖魔鬼怪的故事，或者是就是吓唬小孩的山里边的，就给你讲那种吓人的，就是当时对我的一个影响，就觉得山里边肯定是有妖怪的，有各种东西的，啊。实际上到了2009年时候，就是过了现实主义创作那个阶段之后，就是童年的那种记忆啊，那种想象的东西就越来越强，然后自己就是试图想把这种东西进行一个表达，然后我画的之后画的那些画面都是昏昏沉沉的，然后画面里边有一束光，要么有一个人，要么有一个什么犀牛啊什么的，都是自己的一种想象，就是想把自己儿时对大山的理解，对自然的理解，对这种人呐、妖啊，就是巨兽啊，就是当时实际上脑子里边就是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在里面啊。之后就是试图把这种东西去表达出来，进行一个尝试，然后画了一些这种作品。 其实我真的觉得魔幻现实主义是一个特别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特质的这种审美情趣和观念。我总觉得发生在生活当中很多很多事情现在都特别特别特别魔幻现实主义。所以看到就龙君的这个画的时候，我也感觉就是很有亲近感。我想问一下上进，当时就比如看到龙君的画的时候，因为你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你是觉得龙君的画当中什么打动了你？ 其实我觉得我是先从他的资料看到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他的作品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叙事的或者这种故事性，其实包括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赖光莹那个菜市场，他发给我，我眼前真的就亮了，然后另外的话就看到后面他的这个，其实我挺想知道他后头创作，你像有几个女生，然后包括那坐着打那个是打麻将， 对 吧？这些作品其实一个创作的一个源泉。其实我觉得艺术家啊，就是你从他的作品里面就看到他生活很丰富，就他的这种阅历和他的这种成长，我觉得是可以从作品看出来的，而不是很单一，就是那种一看我一眼就看到头了，看到底了，我觉得那样就没有真正不是艺术的。 我很喜欢大家的这个解读，我觉得就从这几组作品当中的确可以看出龙君老师他的生活很丰富，然后他自己会去思考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然后表现在作品当中，很难得。 对，妮妮回复了，他说他有美术功底，不过通过山山水水的请到了更多的艺术家朋友，就勾起了原始天生的爱好和艺术更多的兴趣吧。在这里我其实也是个人他要特别特别想真心的感谢上进啊，因为下星期我不在了，就是这个也要感谢上进，就是在周末的这个周六的时候能够请到这么优秀的艺术家，然后每个周六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艺术的故事和见解，也让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很多。 那其实我觉得上进的确是我们就 是，但是周末艺术会下星期还有啊。 我觉得我得扛起重任。 周末艺术会下周， 我自己 OK 吗？ 还有我呢，我现在已经当这个统筹了。 太好了，那周末艺术会可能还有最后这个一期了，所以下周六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守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前，还有我们的 FM98.2 之前啊，一起来收听最后一期的这个周末艺术会。 对，也是要在 2017年， 对， 2017年的最后一期周末艺术会，然后也是希望明年我们会有可能应该会有艺术上的合作吧。再次感谢龙君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来这么早，谢谢龙君，然后 也感谢水水珊珊， 谢谢，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龙君的作品王龙君，然后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车库美术馆去观看由谢尚进策展，然后也有王龙君去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展览新语境中国青年艺术家写实油画联展，也是欢迎大家的加入啊。那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您即将收听和收看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记住哦，明天一定要来哦， 明天一定要来哦，明天是水水在活力982的最后一天哦， 对，而且我们